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龙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海之幻圣柱是只有唐三自己的考核，在第三考选择他，唐三当然有着自己的想法。由于伙伴们的帮助，他这第五考的难度可以说是下降了许多，但却给了唐三灵感。他发现自己提升到浩瀚境界的精神力比想象中还要有用得多，一定要将其充分利用起来才行。在接下来的考核中，自己真正要面对的封号斗罗其实只有三位，那就是海幻斗罗、海星斗罗和海龙斗罗，只要能够接连战胜这三人就可以通过第五考了。而有了凭借精神力辅助伙伴们的战斗方式，接下来朱竹清和马红俊的考核应该也不会太难。从挑战第五考到现在，一共才过去了不到两个时辰的功夫，其中大部分还是用在了赶路上，真正战斗上耗费的时间并不多，尤其是第一关消耗更是少。目前史莱克七怪的魂力等级分别是邪魔白虎戴沐白80级强攻系战魂圣，大香肠叔叔奥斯卡77级食物系气魂圣，千手修罗唐三84级控制系战魂圣，邪火凤凰马红俊77级强攻系战魂圣，柔骨媚兔小五魂力不详，身体抗性提升，水战能力大幅度提升，九宝琉璃宁荣荣77级辅助系气魂圣，幽冥灵猫朱竹清78级敏攻系战魂圣。在七人之中，奥斯卡虽然通过第五考后只获得了半级奖励，但他之前76级已经修炼了许久，还是通过这半级奖励提升到了77级，而史莱克七怪最低的也就是77级。除了已经达到魂斗罗境界的唐三和戴沐白之外，其他五人都在朝着魂斗罗的层次冲击。短短几年时间，虽然他们承受了那么多痛苦，在无比艰难的情况下修炼，但成果却也是无比巨大的。由于戴沐白以武魂真身形态辅助赶路，众人前进的速度增加了许多，只用了大半个时辰就来到了下一个目的地，海之幻圣柱所在的海中海。似乎早就知道他们要来，当众人来到这里时，已经有黄衣和紫衣级别的海魂师等在海中海外围的森林处，引领着他们来到海边。海之幻圣柱与之前众人见过的海之毛圣柱以及海马圣柱都不一样，那两根圣柱虽然不同，但都是具体的形态，可眼前的海之幻圣柱却极为奇特，虚幻的蓝色光影在海中海中心位置飘荡着，淡淡的光芒弥漫在海上，所有的一切看上去都像是淡淡的烟云一般。在这蓝色烟云的影响下，根本无法看清楚海中海中央的情况，自然也就看不到圣柱台和圣柱具体的样子。那与其他圣柱汇合在空中的金光就是从那蓝色烟云中射出的，连圣柱和圣柱台都看不到，自然也就看不到其上的守护斗罗。对于史莱克七怪来说，这更像是一个未知的对手。未知的东西往往是最可怕的。真正来到这里后，唐三才明白，戴沐白四人的考核之所以都不是这位海幻斗罗，并非是因为他的实力不够，很可能是因为他的实力太强。 小三，怎么办？ 对于我们来说，或许这海幻斗罗是最强大的，可对于小三来说，这恐怕是最简单的一关吧。眼前这光雾应该是类似于蓉蓉幻之空间的领域，但却属于天赋领域。戴老大，你别忘了，小三的紫极魔瞳可是一切迷幻领域的克星，可以想象这海幻斗罗的强大之处主要就作用在领域上，领域无效他也不会比海马斗罗强多少，小三胜券在握。 行啊，小奥，你也学会分析了。 那是当然，每次都听小三分析，学也该学到点了吧。你以为我是你啊，人头猪脑。 你说谁是人头猪脑？ 谁问我就说谁呗。 你 哎，行了，现在不是闹着玩的时候，别影响了小三。 那给你香肠，小三别省着啊，我还有存货。 没问题。 唐三点了点头，深吸口气，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佳，腾身而起，朝着那蓝色烟云飞去。半空之中，他已经释放出了自己的蓝银皇武魂，全身带着八个魂环，直接闯入了对方的领域之中。虽然奥斯卡分析的有道理，但唐三却明白，这场挑战并没有奥斯卡说的那么容易。奥斯卡的分析中漏了一点，那就是海幻斗罗的等级。封号斗罗级别的领域并不是武魂真身那种级别所能够相比的，天赋领域会在封号斗罗这个层次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所以唐三自己都无法肯定能否凭借紫极魔瞳来破海幻斗罗这个领域的技能。就像上一战戴沐白和宁荣荣凭借幻之空间战胜对手时那样，想要挑战海幻斗罗，他就必须要进入到对方的领域之中，否则只会是虚耗时间。身体进入烟云之中，唐三的感觉立刻出现了变化。这似乎并不是一片空气中荡漾的云雾，却更像是海洋。进入其中，唐三明显发现自己的速度变得迟滞了，周围的禁锢感像是在大海之中，连呼吸也变得极为困难。领域的效果已经被触动。考核开始，他将小舞释放了出来，但与面对海毛斗罗时一样，这次他依旧没有用瀚海护身罩帮小舞隐身，只是搂着他纤细的腰肢静静地漂浮在那里。唐三并没有急于使用紫极魔瞳去破眼前的领域，只是将自己的精神力释放开来，如同一张大网般侵入烟云之中。精神力进入烟云，唐三立刻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与在空气中探测相比，眼前这烟云内的阻力至少要大了十倍不止。精神力散开的速度慢，而且探知到的东西也变得极为模糊，并不真切。同时，唐三的精神力就像是牵动了烟云的钥匙一般，伴随着精神力的刺探，周围的蓝色光雾急速涌动起来。唐三只觉得眼前景物一变，所有的烟云已经消失，而他脚下竟然传来了脚踏实地的感觉。眼前光明大放，竟是置身于一片大森林之中。红光一闪，小舞的灵魂已经回归到本体之内，看着周围的景物。 这不是星斗大森林吗？ 你能肯定？ 当然肯定，我在星斗大森林中生活了那么多年，里面的一草一木我都熟知。这里不但是星斗大森林，而且还是…… 正在他说到这里时，周围突然人影涌动，那是九个人，奇快无比，几乎是瞬间就将唐三和小舞围在中间。为首一人全身冒着沸腾的火焰，他的相貌对唐三和小舞来说都非常熟悉，他是武魂殿黄金一代三人中的燕，与他同来的是八名身上拥有着七个魂环的魂圣级强者。 跑啊，你们怎么不跑了？ 唐三和小舞都呆住了，眼前的一幕是何等熟悉，可不正是当初唐三在星斗大森林中救出小舞逃跑时被追击的画面吗？就是因为眼前这些人，唐三想用生命换取小舞逃走，小舞却以献祭的方式救下了他，从而成为了唐三的魂环和魂骨。就算是化成了灰，唐三也忘不了那一刻的刻骨铭心。呆滞的眼神变得冰冷起来，无法抑制的杀机如同浪涛一般奔涌而出。就算唐三再冷静再有智慧，当眼前这一幕重现时，他的内心世界还是疯狂了。小舞机灵灵打了个寒战，他清晰地感觉到从身边唐三的身上正散发着无法形容的恐怖气息。 哥，别冲动，这是幻境。 但是对于唐三来说，幻境又如何？小舞是他的逆鳞，更何况眼前这一幕是他悔恨终身的一幕。刺骨的杀意宛如泉涌一般从唐三心中奔涌而出，周围的空间温度骤降，唐三的双眼已经渐渐变成了血红色。他甚至有些野蛮地将小舞拉入自己的怀抱之中，紧紧地搂住他的娇躯，嘴唇抿成一条直线。 没有人能再伤害我的小舞，哪怕是幻境也不行。 下一刻，唐三动了， 整个人宛如旋风一般冲了出去，背后的八蛛矛弹射而出，由于释放速度过快，甚至撕裂了他背后的部分皮肤，鲜血横流。但这一切对唐三来说都已经不重要了，他要撕碎眼前的一切。八名魂圣同时对唐三发动了攻击，但只是一瞬间，他们眼前就失去了唐三的身影。红光爆闪之中，唐三的身影从面前掠过，八名魂圣的攻击有六个被闪躲开来，另外两个直接轰在了唐三的背上。那攻击的威力竟然与当初他们面对的真实情况一模一样，但是燕的身体也就那么定格在了地上，甚至还保持着出招的姿势。下一刻，破碎的声音响起，他整个人的身体已经化为数十块四散纷飞。在他的尸体背后，唐三的左腿带着一串血色残影，只是一个照面，唐三就凭借着自己的十万年邪魔左腿骨技能虎鲸碎牙斩将燕分了尸。没有停留，唐三又动了，这一刻他的速度甚至已经超越了同等级的敏攻系魂师。先前两名魂圣落在他身上的攻击，他就像是没有感觉到一般，八蛛矛在地上一撑，整个人已经冲了出去，无数蓝银皇从地面疯狂涌出，万年魂技蓝银囚笼发动。在唐三高达84级的魂力作用下，那每一条蓝银皇都是那么的坚韧，即便是化身了武魂真身的魂圣们一时间也无法冲出。下一刻，一圈刺目的红光从唐三身上爆发而出，周围的空气已经完全静止，化为了完整的晶体，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一刻定格，八名魂圣都保持着挣扎的姿势，被困在空气凝成的晶体之中。 去死吧！ 晶体破碎，晶体中的人也同样破碎，化为了无数碎肉在空中爆开，将这原本绿色的大森林几乎在一瞬间染成了红色。唐三第八魂技中的第一技能群体限制必杀技蓝银邪魔镜之灭，这第八魂技的第一技能可以令空气、水或者一切物质暂时变成如同镜面一般的晶体，打破晶体则范围内的一切物体随之破碎灭亡，除非对手已经强横到身体能够硬顶住这个技能可怕的撕裂破碎之力，否则必死无疑。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